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老师，一个神圣的称谓，受到人们的赞美和敬仰。您用理想为学生铺设成功的坦途，您用品格为学生架设人生的桥梁，您用知识为学生搭建事业的平台，您用智慧为学生展开腾飞的翅膀。9月10日是中国的教师节，昨天的节目我们通过电影《凤凰琴》感受到了乡村民办教师的崇高和伟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感受城市里的教师风采，为大家送上感动过无数70后的国产影片《苗苗》。我想可能很多70后都还记得，小的时候曾经有一部百看不厌的影片，那就是描写小学老师的国产影片《苗苗》。这部影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80年，是一部反映少儿教育问题的影片。其中那群调皮可爱的孩子和天真纯洁的女老师苗苗的扮演者李玲，都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部影片也成为了李玲的代表作。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苗苗》。这部影片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心灵纯洁的教师形象，同时也写出了教师的苦闷和欢乐，心酸和甘苦，反映出他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善和地位。他没有给苗苗以很高的起点，而是写出了他纯洁心灵的发展过程，表现了成长中的曲折，以及教育事业真正吸引人的魅力所在。这部影片努力把握不同儿童的个性，捕捉儿童们的心理行动和语言的特点，着力表现了他们纯真可爱的形象和故事。这部影片还获得了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和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特别奖。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吧。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韩苗苗想当一名运动员，街道办事处却分配她到实验小学当教师。她抱着先去看看再说的态度来到学校，在热闹非凡的操场上，她被做游戏的孩子们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与孩子们一道跳绳拔河。接着她向陈校长报到，校长让她先到32班去听课。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这个班的班主任方老师开始上课了。班上几个顽皮的孩子把课堂秩序搞得乱糟糟的，气走了方老师。这时听课的苗苗不得不登上讲台。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韩苗苗。 喵 喵。 哪个韩写到黑板上？ 写呀。 写 板擦在敲里里。 当韩苗苗拉开讲台抽屉取板擦时，突然一只小花猫从里面窜了出来，孩子们开始抓猫，课堂秩序乱作一团。这时校长陈老师进来，学生们立刻安静，猫也被孩子们抓住 了。抓住了，来了，老师们来了，快点坐好了。 你们在干什么？ 一只小猫不知道怎么跑到抽屉里，又在教室里乱蹦乱跳的，他们在帮我抓。 哦，原来是这样。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把小猫扔出去。这样好了，让小猫暂时待在抽屉里，放学以后请你帮他找到他的妈妈好吗？来， 你们好像全都明白，小猫有他自己应该待的地方，而教室是给你们上课用的。韩老师，请上课吧。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朋友？ 现在让我来认识一下你们。我不用点名册，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李刚 到。 坐下。刘小燕。王璐 大。 好。陶亚。坐下。包瑞。 黎静 到。 坐下。 从这以后，苗苗开始学着如何去管理好学生，并且和孩子们真心相处。班里有三个男孩，包瑞、许培培、朱立福，十分调皮。他们欺负了女同学陶燕后，被苗苗留下来谈话。结果放学之后，三个男孩子跑到了海边去玩，他们一起比赛着要从一处高高的岩石上跳下去。这时韩苗苗找到了他们。 我们要选大队长。 什么大队长？ 独立大队的大队长。 那你们就下来选吧。 不，我们不下，我们就在这选。 谁要是敢跟他跳下去， 我们就选他当大队长，还不得管。 我要是跳下来，你们服我管吗？ 服。 行， 好， 那你们先下来。 走， 来，慢点， 你要是真的从上面跳下来，我们就选你当大队长。 我才不稀罕你们大队长呢。 小心点 呀，真上去了。 我就不打蜡了，你要敢从上面跳来，谁不听你的谁就小狗。 跳啊跳啊， 抓的肉。 对， 抓的肉， 抓的肉。 跳啊 跳啊， 在学生面前千万不要服软，不然你要受一辈子气。 记着，说话可得算数，你们可得听我的。 听。 没错。 苗苗真的从高高的岩石上跳了下来，几个孩子撒腿就跑，苗苗一直追他们，追到了学校。因为他在跳岩石时摔伤了脚，只好一瘸一拐地回了家。他的哥哥一边帮他治伤，一边说他：“ 你简直是胡闹，谁让你自作主张、去当什么小学老师？”你看，把脚摔成这样。 你不在吗？哎呦，哥哥，你快点去给我拿个止痛片，那个抽屉里。哎呦，算了，哥哥，我不要了。你给我把脚垫高点。哎呀，轻点，哎，慢点。哦哦。 哼， 你甭气我，谁都知道，现在是先公交后才貌，哪儿都不要才去文教。 你怎么也这么说？妈妈就是小学教师，你也当过老师，啊，难都是些丑八怪品？哼，我最讨厌那些看不起老师的人。 唉，不是谁看不起，是社会不重视。 哼， 妈妈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就像蜡烛一样，照亮了别人，可是毁灭了自己。咱们吃的苦头还少吗？我不让你当老师，也是为你好。再说，你的愿望也不是当老师嘛。 可是我想工作，自从妈妈病死以后，就你一个人。哥哥，你看，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你。 苗苗，两年多的过来了，再坚持几个月，等我帮你找个好工作。 我觉得 还不错呢，看你的脚。 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比那高我还敢跳呢，我这就敢。 哎呀！明天不准去学校，在家休息。 那可不行，那么多孩子在学校没人管可不行。 嗨，学这么几天不上课有什么了不起？ 什么？报纸上都在呼吁重视中小学的教育，重视老师的劳动呢。 你也太天真了，这件事听我的，明天就去找校长，要求退回去，重新分配。 我的事不用你管，我都是个大人了。 大人？大人还跳礁石？ 这时有人敲门，原来是陈校长来探望苗苗了。 您是？ 我姓陈。 哦，您是陈校长。啊， 你是苗苗的哥哥吧？ 啊，请进。 嗯。哦，哎，陈校长，哎，快躺下，别动。 校长您坐。 嗯， 您坐啊，校长。 哎，怎么样？今儿个够呛吧？ 没事儿。 当老师不容易，对吧？ 陈校长，请坐。 嗯。你长得可不像你妈妈，苗苗倒挺像的。 你认识我妈妈？ 嗯，你妈妈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死得太可惜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遭遇，我不想让苗苗再当老师了。 哥哥，你 先不说这个，我带来一样东西给苗苗解解闷儿。 陈校长拿出了他以前学生的纪念册，苗苗看到了，非常兴奋。 毕业纪念册？ 嗯。 呀，上面还有诗歌呢。 是啊，这个学生都当军医了。 哦。呀，真多呀。 嗯。 这全是您教过的学生啊。 是。 呀，多好啊。 有意思吗？ 这个小男孩可真逗。 陈校长，您过来一下，我跟您谈点事儿。 哎，好， 请您请坐。 哎， 陈校长，苗苗太不懂事，这也怪我。我母亲死后，我总是惯着她，她太任性也太幼稚，不知道社会的复杂，他不适合做老师，我请求您能同意把他推。 你说的这些我理解，可是一个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强盛，需要培养大量的有文化的人才。我不能同意苗苗离开学校。 陈校长，您也许以为从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可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以后，这很难说。与其去预测不可知的未来，倒不如勇敢点，从眼下做起。既然重新又有了希望， 希望，好，先不说这个。再说，苗苗也不适合做老师，她满身孩子气。 你怎么老看不起人？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当老师？ 你怎么出来了呢？我看孩子们需要这样人做老师。 什么？像他那样在孩子面前？ 行了， 别。我记得你妈妈说过一句话：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适合做老师。 可他， 这跳礁石的事，我正是为这个来的。要不帮助帮助他，他还会去爬房顶呢。 韩苗苗虽然受了伤，但她发现孩子们都很关心她，感到非常的欣慰。苗苗的言传身教使三二班的班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就连几个最顽皮的孩子也有了进步。可是许培培的父母却硬是把孩子往后拉，给苗苗的工作带来困难。培培爸爸带儿子写作文被苗苗看了出来，培培的妈妈吵闹着为儿子的假作文争分。苗苗指出这不是爱孩子，而是害孩子，希望再也不要这样做。还有军区包司令员的孙子包瑞的政治优越感很强，又不好好学习，苗苗想找包司令员反映情况，不料被秘书顶了回去。这时不安心教育工作的方玉被调到话剧团当演员，行前来看苗苗，动员他也离开学校，不必再受这份窝囊气。苗苗毕竟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小老师，对培培妈妈和包司令员秘书的指责冷遇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他哥哥方玉的拖后腿，使他产生了请求调动工作的念头。但三二班的同学们，包括许培培、朱丽福和包瑞，都真诚地挽留他。他从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身上获得了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力量。家长会上，孩子们都表达了对苗苗老师的谢意，包司令员也以一个普通家长的身份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好好好，我就来说几句。 司令员您喝水。 啊，谢谢。在座的都是家长同志们了，我很惭愧，也许我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军人，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爷爷。大家不要笑，就是这么个事情。还是看了小韩老师给我写的信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用工作忙来推脱对孩子的教育，那是不对的。我们忙了一辈子的事业，最后总归要交给他们的嘛。关于包瑞的问题，我想过几天把小韩老师请到我的家里好好谈一谈。 好好，这是包司令员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孙子，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学堂，老师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个圣贤，圣贤呐！我多么想背着书包叫一声老师。今天我就是来还这个愿的。 包司令员庄重地给苗苗老师敬了一个军礼，苗苗从老将军和家长们的亲切话语中感到了温暖与不安。 今天这个会的主角是韩苗苗老师，我让位。 您请坐，请坐。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因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来，成了优秀中队了。 我树林里有花香，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 我也入队了， 在湖边在山岗，小鸟小鸟。 哎，告诉你们，这次语文期末考试我得了95分。陈妹妹不哭了啊， 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影片《苗苗的故事》。这部影片以朴实清新的手法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少儿教育。它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心灵纯洁的教师形象，同时也写出了教师的苦闷和欢乐，反映出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生活状态。这部影片上映后影响很大，时至今日很多观众都还记得它。这部影片是由北影厂的知名女导演王君正执导。1980年在拍摄影片《苗苗》时，她把自己对人物的爱全部倾注在影片之中，并在著名电影艺术家陈怀矮的指导下成功地完成了影片的拍摄。苗苗以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清闲朴素的艺术风格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后来他又导演了《山林中头一个女人》《私人保镖》《天堂回信》等等影片，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苗苗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李玲，她正是以本片中一个心灵纯洁的教师形象崛起影坛的。后来又参演了《陌生的朋友》《16号病房》《黄山来的姑娘》等等众多影片，并且在2004年荣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后来李玲淡出影视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等职务，多次为我国招商引资、海外联谊、促进统一、扶贫解困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李玲的爱人李克在电影《苗苗》当中扮演他的哥哥，拍摄结束后银幕上的兄妹变成了生活中的夫妻。当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部影片还有那个时期内地流行的十分夸张的舞台表演的痕迹，几个次要角色也显得呆板和太过理想化，有些情节的设置甚至在今天看来过于政治化。但是这个清丽可爱、充满爱心和孩子气的女老师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小鸟，小鸟》。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树林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在田野，在草地，在湖边，在山岗，小鸟